餐厅门口，我都看到。 你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 这人真的很奇怪，每次都能把问题抛回来，搞得好像是我在无理取闹一样。就是想问问你们进展到哪一步了，我好给你们腾地儿。 还没定下来，你别多想。 嗯，有点沉了，题材。 还没定下来，你别多想。 扎下去就，接下来，然后两个， 直接来吗？ 嗯，我不该多想吧，你们都见家长了。 那也代表不了什么。 嗯，提起来一点。 那也代表不了什么，你做好自己的，你做好自己的事就可以。这回去说好了吗？ 说好了，哎，咱再配的炸一点吧，气人一点。你做好自己的事就可以。 那是对他要有态度咯。就是之前不都是说不咸不淡吗？啊，如果是 在这儿就想给那个听众造成一个误会，在这儿就我就订婚了，怎么了？ 行，那我从第一句来一下。 好，我不该多想了，都见家长。 那也代表不了什么，那也代表不了什么，你做好自己的事就可以。